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体育电影啊。这段时间尤其是外边刮风的时候，下雪的时候，窝在家里边啊，看一部体育电影还是很悠哉悠哉的一件事情， 不错的选择 啊，不错的选择哈。这个之前我们聊过很多国外的这个电影，包括聊了体育电影的市场，它的小众啊，在国外的这个分类分级。那国内为什么说我们体育电影不多哈？也说了一些它背后的原因。那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会大家说一说，介绍一些体育电影，然后同时来聊一聊这个体育电影的市场，包括电影市场哈，它作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如何跟体育能够更好的结合？ 其实我觉得说，介绍体育电影，咱们就先紧着咱们国内哈 啊，国内 优秀体育电影 好。 最近刚上了一部啊，感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叫《顺子加油》。 顺子加油， 顺子加油啊！这个顺子指的是谁呢？熟悉咱们马拉松的朋友，或者熟悉长跑的朋友，我知道一姐啊，咱们最近几年啊，国内中长跑界的一姐啊。 你别说，你别说，我想 啊， 你我听我、 啊、谁 我想、 啊、谁。 顺子加油， 顺子加油啊！ 我知道他是谁了， 知道、啊、 他名字里边有一个顺字， 有个顺 啊。 你说吧， 张德顺， 张德顺 啊，张德顺，确实近几年的成绩啊，非常好，之前是练中长距离，然后应该是最近 五千一万了，原来 啊， 场地赛 啊，对，最近才开始，这两年才开始慢慢参加这个马拉松的比赛，而一参加比赛，夺冠率还是非常高， 对，22830啊， 哎，对，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比赛啊，都是夺冠了。最近几年这个势头非常猛。这个《顺子加油》就是讲的，其实它是一部个人叫传记电影， 讲张德顺的 啊，就是讲他的成长的故事的哈。因为可能这个很多朋友不是很了解啊，张德顺其实他是这个出身云南，是一个比较边远的地区，他这一路走来成长到现在当中经历的这个曲折故事啊也是非常多，而且这部电影当中基本上是还原了他一个成长的经历还有历程啊，其实这也是体育电影当中比较典型的一类了，就是记录个人成长啊，就是一个这个运动员他是怎么从小啊碰到了很多就是生活当中啊或者是运动当中的很多的这种困难也好纠结也好，然后克服他突破他，这其实跟体育精神这个是同向的，因为体育精神嘛其实也是你不管是突破自己也好还是跟对手竞争也好，你总是处于在不断的向前不断突破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张德顺这个我对他也有一些了解，其实他最早一次比赛出名应该是2019年澳门马拉松， 澳门马拉松啊， 当时是在澳门马拉松上获得了2021东京奥运会的资格嘛， 是 跑到了229，2小时29分，获得这个还228多， 是夺冠了， 当然夺冠了，然后获得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资格，后来就是一路就是冠军， 对。 只要他去的马拉松比赛就是冠军， 是今年的这个奥运选拔在徐州也是冠军， 那他是冠军，毫无疑问，毫无争议。一般就是他第一，第二呢就是第二之争就比较多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选手，云南的女子马拉松名将，顺子加油。后来这一部电影我看了，还是被中国田径协会的官方推荐，也大家中田径，你大家看看啊， 知道了 啊， 喜欢田径的你得来看看这个， 对，来看看， 可惜 在哪儿？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中国拍田径类的这个电影啊，它的主角非常的重要，或者说你的主题选择非常重要。 是， 其实如果拍刘翔，我觉得还比较有大众市场，因为他夺得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就是他有世界级别的冠军，马拉松不行，因为马拉松没有一个人获得，咱们白雪，白雪中国的已经退役了，现在的火车头俱乐部，白雪是唯一获得世锦赛马拉松冠军的中国选手，那是中国马拉松到目前为止 应该算是最好的历史战绩， 嗯， 在国际级别里边，其他人没有， 嗯， 就是他还不够，你国内是可以，但是在世界级别还不够发光发亮， 嗯， 所以不足以来吸引大家来观看这样的一个电影。我为什么要看《顺子加油》？ 嗯， 对不对？我看《论论加油》行不行？ 哎，可以， 我看《宋阳加油》行不行？我为什么要看《顺子加油》？ 是， 他是国内马拉松的这个冠军和一姐啊。如果我跑马拉松，可能。嗯，那行，我有时间我去看看吧。 嗯， 就还不是不够行，他的地位不够高。 嗯， 那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国外的这个，或者说欧美级别的一些这个体育电影，他讲的这个人一定是在这一个比赛过程中多次夺冠或者连续夺冠。 嗯， 他背后要有一个光环在。 嗯， 那这个背影拍起来，他的故事曲折性才足够吸引人。 嗯，对，没错。所以呢，这也是 国内体育，国内体育不好拍， 对，不好拍。 他这个素材选择、人物选择，所以为什么选择中拍女排的多？ 嗯， 因为女排的夺冠的多。 对，嗯， 他好拍。 是，嗯，这个说到这儿啊，就是体育电影它为什么难拍哈、啊？为什么难拍？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展开来说一说哈、啊，就是因为这个，其实上期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哈、啊，它难拍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确实题材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体育电影它都是叫真实事件改编，很多的片子都是这样，包括我们刚提到这部叫顺子加油也好，包括上期节目当中提到了美国一个橄榄球电影弱点， 它 也是一个真实题材， 真实故事， 都是真实的运动员，因为真实运动员他的本身的经历就足够精彩了，你比一个说编剧凭空杜撰出来，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讲，就是人生是最好的编剧。那人生的很多故事比你编剧写出来的故事，你会觉得更离奇或者更曲折。你会觉得怎么这样的事儿，它就是有啊。所以根据真实事件或者真实的运动员改编的这种是非常的多的。 对， 但是这样呢，就面临着下一个问题了，因为刚才也说了，很多的运动员，人们都已经很了解了。 嗯。 那你这时候再找一个演员来重新塑造他，这当中就会有一个偏差啊。比如说，然后刚我们说的拍刘翔，拍刘翔，我觉得确实是个非常好的题材。但是下一个问题就是，那 谁来拍刘翔？ 谁来 演 刘翔啊？这就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哈、啊。这也是体育电影为什么难拍。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前几年吧，有一部体育电影特别火， 摔跤吧爸爸， 摔跤吧爸爸 啊， 上了咱们中国院线哈、啊。而且那个当时没什么了解，而印度摔跤多小众的一个运动，然后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加票房。也就是他的这个男演员叫阿米尔汗啊，也是这个印度， 这个绝对是国宝级 演 员了。 哎，对， 演员了。 当时也呈现了，就是这部电影上映的过程当中，也呈现了他拍摄背后的很多的故事。 嗯， 包括他真的去训练，包括他按照这个一个摔跤运动员他的体型去完全重塑自己的体型。 嗯、 我很多年前看过他其他的这种作品啊，特别特别瘦啊，就是一个特别精瘦的一个 哥 儿一样的啊。然后为了塑造这个角色啊，他把自己的体型就相当于通过饮食啊，通过每天的这种艰苦的锻炼，重新等于改造了一下自己啊。这是《摔跤吧爸爸》，包括其实更早，还有一部电影也非常的著名，相信大家也都这个听说过，叫《愤怒的公牛》。 愤怒的公牛 啊，也是讲一个拳击的故事，而且他是也是由这个奥斯卡影帝啊，这个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他这个故事更神。说他当时演的这个拳击手呢，其实也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他是也是演了一个已经退役的之前非常优秀的拳击手的故事。他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就真去找了那个拳击手，说我跟你练吧，我演你，我就跟你练吧。后来不止跟他练了这个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来还专门真的去参加了三战。真正的拳击比赛 啊， 就是他为了练好这个，他说那我得知道打比赛真正的站在拳击台上的状态是怎么样。他真的打了三场比赛，据说还赢了一场。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些这个演员哈，就真的是非常这个值得我们尊敬的哈，就为了塑造好这么一个角色，能够付出这样的时间，付出这样的精力去训练。因为其实体育电影这个东西，就是你站到那儿，你一个演员做出一个动作，你了解体育的人，或者哪怕你不了解体育，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比如说你，一个踢足球、打篮球的动作啊，你演员一出手，那投篮大家就觉得这不行， 对， 这不行，这不对啊。这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个篮球运动员，他不是怎么不是做这个动作的， 对，所以体育电影这是不好拍。刚才你说的是，其实这是一类叫做，我个人觉得就是演电影， 演电影、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叫真实还原的纪录式体育电影。 嗯。 演电影，我先说演电影。演电影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叫我觉得片子不错哈、啊。当然我们那会儿的院线没有引进这部片，2011年的一部片子，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找一找，叫《登陆之日》。 嗯， 讲的这部电影是日本、韩国、俄罗斯还有好像四个国家联合拍的。其实它是以战争为背景， 嗯， 讲的是二战当时的一个故事，后来大量的体育元素贯穿在里边，还引入了一个叫历史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 嗯， 登陆之日。讲了什么故事呢？讲的其实就是大概那会儿的这个朝鲜啊，朝鲜、韩国、日本啊、俄罗斯， 嗯， 这个反正二战的过程当中嘛，这些当年的这些士兵其实本身他们有体育爱好， 嗯， 一个应该是当时韩国人，一个日本人，俩人呢爱好是一样，长跑 啊。 但是你想呢，那会儿的是对战对立国， 对立状态 啊，对立国。但是两个人因为有着共同的这么一个爱好，一边是这个，反正都是对立国，两边在战争的时候是对立的，可是呢，因为同一个爱好，彼此惺惺相惜， 嗯。 就是日本占优势的时候，本来当时应该是可以杀掉他，后来想，哎，给他放了，因为我们他也是长跑爱好者，我也是长跑爱好者，都是喜欢跑马拉松的人， 同好会， 而且关键跑的速度还很快，两人互相竞争， 嗯， 结果后来呢，你想日本是属于这个战败国嘛， 嗯， 那边是这个人就好像到了俄罗斯，大概又反过来了，他也可以选择当时是大概在电影里面杀掉这个日本人，啊，后来说，哎，也是因为马拉松的这个事儿，反正就有很多的纠结在里边。二战的背景贯穿的主线是一条主线，那就是马拉松。 嗯， 最后引入的新闻事件是什么？第一个在波士顿夺冠的亚洲人。 嗯，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搜一搜，第一个在波士顿夺冠的亚洲人是谁？啊，很多人搜到是应该是一个日本人。 嗯， 啊，他夺冠。其实那个日本人在电影里边说的，他其实是。啊，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记不太清。其实大概是他是一个替身， 嗯， 在战争当中其实是死去了， 嗯， 他代表的是另外一个身份的一个人去参加了那场波士顿的那个马拉松， 嗯， 获得了冠军。1950年吧， 嗯， 大概所以说就是确实有一个亚洲人获得了波士顿马拉松的冠军，应该就是一个以日本身份参加的这么一个这个比赛。 嗯， 当然他真实身份究竟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还是朝鲜人？就是在电影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的这么一个交代啊，很有意思。这个片子很长，将近3个小时的一部片子，也是由韩国著名的这个影星， 嗯， 张东健吧， 嗯， 然后演的这个主角， 嗯， 10年前的电影，2011年的电影， 嗯，体育精神啊，超越国界 啊，超越国界，超越战争，就是所以我们又回到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奥林匹克为什么说在这举办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叫和平， 嗯， 要停战，哪怕是有战争，我们要停战，然后共同进入到这奥林匹克的运动过程当中。百年奥运从未停止过，因为疫情， 嗯， 它也没停， 推迟了 一年举行。 嗯， 好，刚才我们说体育电影，这是我觉得叫表演式的啊， 表演式，嗯， 还有一类叫做真实记录式的体育电影。刚才我们说 free solo， 嗯， 之前一期节目里面说的这个 徒手攀岩，嗯， 真实记录式， 嗯。 啊，那个导演姓金什么，也是一个是有华裔血统的 华裔，嗯， 这么一个导演， 对，嗯，而且也是个攀岩爱好者， 也是攀岩 者，嗯， 他拍了5年时间， 嗯， 就前后加一起5年时间，最后剪辑这样一个长纪录片， 嗯， 我还看过一部专门记录博尔特的一部片子， 嗯， 好像前后拍了得有10年的 10年，嗯。 就是从他一开始就拍，觉得第一次夺冠，这人比较有背景，然后呢，或者有潜力，就一直记录。然后这个纪录片的这个摄制组中间几度换人，但还是记录，一直到他退役，哎，出了这么一个博尔特， 嗯， 他的成长的一个片子， 嗯， 所以就拍体育的片子，它不像，尤其纪录片，它不像那个说我们演有脚本的， 嗯。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 对，嗯， 你需要一直跟随他记录整个的过程。运动员什么时候起，你也在什么时候起。实际上，你要比他更早起， 嗯， 你拍他起床啊， 对， 对吧？你得拍他准备啊， 是， 就是这个拍摄的过程太难了，就拍纪录片， 嗯， 不管是什么纪录片，体育纪录片更难。 嗯，所以想从刚刚这个我们聊到的这些哈，就再次可以呈现了，就是为什么体育电影我们现在国内拍出来的不多， 少，没人做，啊。 对，确实因为难度太大了。这个难度呢，其实最主要的是时间成本的问题。刚刚说要拍一个好的体育纪录片来讲，你需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前期去准备，然后中间你要去跟，去跟拍。而且在是一个完全未知情况之下，你假设哈，你锁定了一场比赛，或者锁定了一个运动员，你去跟拍他，突然受重伤了，然后重伤没有治愈退役了，那对啊，这都是一个不可控的这样的因素哈。在我们说回来，刚刚说这个表演类型的，那就其实更是这样了哈。我们现在，我们的演员时间多宝贵，对吧？你花个一年半年的时间，你去为了一个角色。啊，你去训练， 嗯， 这对于确实哈，从咱们从这个整个商业的角度来讲哈，因为其实演员他本身他也有一个 周期 性啊， 嗯， 他必须要趁着自己比较卖座的时候，顶流的时候能够去出更多的作品啊， 嗯， 去换取更多的这个利润哈。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样呢，就反过来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真的需要这种。比如说你潜心很久才能去打造的这么一个角色，应该怎么办？其实咱们国内也有一位演员啊，做到过这个，就是张震 啊，张震 啊，这个很多朋友肯定都知道，他当时说 他参加武术比赛获得第一名啊， 对，参加了武术比赛获得第一名，就是因为他当时演了一个武术的这个片子，后来说那我那个演武术片，那我得真去练一练， 嗯， 啊，练完后真去参加比赛， 还 获得了冠军啊，对，所以说其实这样其实对演员的这个要求非常高。再有在设置方面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讲究哈。之前节目也提到说，之前采访过一位很喜欢拍体育电影的导演哈，他当时跟我说了一个例子啊，我当时印象特别的深，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说怎么把这个就是体育电影第一视觉给它呈现好。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片子哈，看我们之前也说，就比如说做一个动作，演员做一个动作出来，你觉得不对啊，就这个事儿就不对了。这电影你整个就觉得不成立了，已经，因为他做出来的动作很明显不是一个专业运动员应该做出来的动作啊。这个熟悉体育的朋友一眼马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再有呢，就是我们一看到这个场景，你就觉得不对，或者用咱们话叫出戏，就一看到这场景马上就出戏了，就觉得这不对，这不是我们平常看到体育比赛。他说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他当时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当时拍过一个篮球的短片，他们前期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把所有的篮球场上的道具，包括篮球场本身，给它等比例缩小了。 嗯 啊，比如说正常的篮球场，比如说哈， 就搭个场景呗。 啊，是30米长， 嗯， 然后他们拍摄的篮球场呢，只给它做到25米。 嗯， 包括篮筐，包括篮球架， 嗯， 都是等比例给它大概缩小20%左右， 嗯， 包括篮球本身，球本身， 嗯， 这样才能够保证说。演员站上去，因为我们想篮球运动员基本都是动辄2米多高，我们从视觉上看比赛已经习惯了啊，是这个身高的人出现在那个场景当中，但是我们参与拍摄的演员呢，没有那么高的，也就1米7、1米8， 那只能通过其他技术手段来达到那样一个类似逼真的一个效果。 哎，对，所以呢，就把他们放到真实的这个篮球场上，拿着真实篮球，观众一看就觉得不对。这个我们真实看的比赛，我们之前看的比赛好像不是这样的。这个篮球在他手里的是不是感觉对他来讲稍微有点大了？我们真实看运动员不是这样，这个是非常细节，但是这确实是需要他每一个场景就要花很多的精力去重新打。 但是你说即使他缩小这个比例，等比缩小，我是觉得真正的这个球迷一看还是不对。 那也是看出来，嗯，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拍一个这个马拉松的这么一部电影，之前北京马拉松跟北京马拉松的这个组委会的朋友，我们一起聊天啊，比如说北马40年， 嗯， 就聊如何把北京马拉松40年拍成一部特别的， 嗯， 不一样的，让大家能记住的这么一部，不叫电影吧，就是一个视频， 嗯， 来进行传播，想一改以前，因为以前也找过很多团队来拍摄，改变以前那种拍摄，太难了，就是很难你想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嗯， 然后把这个拍出一部介绍北京马拉松40年的这么一部片子。 嗯， 后来你拍什么还是回归于传统的这个俗套的东西，因为如果说你想拍出一个特别的，首先你不管是你的设计也好，想法也好，要突破以前，同时你的技术手段，你的拍摄手段，你所有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制作也都要突破以前。 嗯，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商业行为。 对。 你很难说我又做出一个商业行为的，或者说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做出一个视频来。当时说，哎呀，那找演员来拍好不好？我说这很难，我说找演员，你冲过终点之后，演员跑完马拉松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哎，想哎耶，双手挥动，然后泪流满面，等等等等。我说其实真正马拉松选手突破终点第一件事儿，肯定是停表， 停表，对，肯定是停表，然后等人上来把他扶走。 对对对，肯定是停表，然后等着大家给他架走。但是你说这个不好看，但是你要不这么做，你又不真实， 对，不真实，嗯。 所以拍摄起来是一个难点。 嗯， 那从体育电影来说，有很多拍摄体育电影的摄像师， 嗯， 本身就是运动员出身。 嗯，对，嗯。 举一个这个例子，这个例子确实可能又会勾起很多人的心里边的这个痛苦。大概在两年前，有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 嗯， 一个姑娘，很年轻，也很漂亮，在飞越天门山的时候出事故， 嗯， 啊，这个不幸离开人世。后来我请的是专门做翼装飞行的运动员吧，来聊聊聊这个事件背后，当然要聊很多这个极限运动。本人说，这个出事的这个姑娘确实取得了这个执照资格，大概跳200多跳吧，就是次数。那天呢是遇到了一个极端天气， 嗯， 其实，在那样个极端天气，本身是不应该做翼装飞行的， 嗯， 这样一个尝试。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背后有商业的原因， 嗯， 就是那算是某一个品牌赞助吧。就你今天你必须要做这件事，那怎么办？那其实还有一位翼装飞行是在他前面，是干嘛？是拍摄他的这个人， 嗯， 摄像师。那拍摄他这个人呢，说在天门山已经有将近1000多跳， 嗯， 就其实摄像师远比主角， 嗯， 他的经验要更多， 嗯， 才能拍出他的这么一个效果。 对， 结果那天因为天气不好，这个当事人是发生了事故，但是摄像师依据他多年的经验，没有问题，就还是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事情。就回顾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再说这个体育电影的，回到体育电影的拍摄，就是说，其实好的电影的这个体育电影的摄像师， 嗯， 有的时候比运动员还专业， 嗯，非常重要， 你是很难找， 对，嗯， 那比如说咱马上2022北京冬奥会，你说要拍很多冬季运动项目，冬季运动项目的摄像师那更厉害了， 嗯， 运动员是正着滑，他得倒着滑， 倒着滑，对， 对吧？就运动员做空中起跳动作，你也在空中起跳，不然你拍不到他空中的那个翻转动作，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这项运动的理解，因为我说就是这种体育比赛，它有很多的因素是不可控的。 对， 你不知道这个球下一个方向往哪飞，你不知道运动员下一个动作怎么做。但为什么这些很专业的摄像师为什么都能够捕捉到，然后能让我们通过他们的捕捉，能让我们通过视频啊，通过视觉去看到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运动有理解，他们一看这个目前比赛的这个气氛，或者说比赛的形式，他们就能预判到运动员下一个动作 对 应该怎么去做，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嗯， 是再说一下这个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这个有这个在冬奥组委内部工作的这个人员，专门是来负责什么呢？这个负责交流跟这个摄影摄像， 嗯， 应该叫摄影团队，不是摄像，摄像来沟通交流。那你想，一届奥运会其实他所有的这个摄影作品都是有版权的， 嗯， 不是说所有的记者，比如说王伦伦是注册记者或者宋阳是注册，我们俩进去就能拍，不是的， 嗯， 我们俩进去的这奥运会里面叫做净空计划， 嗯， 哪怕我们是注册记者进去也不可以拿摄影摄像设备的， 嗯， 我们只能是到那个官这个叫记者席里边，人家给我们素材我们才能用。那奥运会里边的摄影摄像的素材又是谁拍的呢？ 嗯， 哎，这个这是长知识啊，要怎么说，这个多交点朋友，没事了解聊聊天。说其实这国家奥委会啊，他在每一届奥运会里边，在全世界的范围里边基本上都是那几个人， 嗯， 就我们指的是这个叫做摄影，就拍照片， 嗯， 全世界就是那么几个人，来每一届的奥运会基本上都是由他们， 嗯， 来到这个地方来工作，但不是所有照片都他们拍的，他们来搭建摄影摄像组， 嗯， 告诉你们再怎么拍怎么拍。就像刚才王伦伦说的，他太有经验了， 嗯， 他拍了那么多届的奥运会，在每一个比赛项目当中，在哪个点位拍，你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其实心里面已经有数了。 对， 所以从国际奥委会来说，他也不会说我启用新人，不是了。 嗯， 所以就跟我们这边这个 LOC 对吧，我们的这个来交流，就是那几个人，大概三五六个，来你们看一下，你们互相商量用谁，其实来也还是那几个，来确保他的这个叫做质量的标准的统一性。当然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也能让我们更多了解奥运会背后的这个操作过程，我相信也会有我们自己的我们内部的这些工作人员日后会成长为这些优秀的摄影摄像的这个负责人或者是组织者。 是啊，都是经验的积累。 这是经验的积累。 经验积累。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体育电影。通过体育电影我们聊了背后很多的这个体育电影的拍摄的过程，然后组织的过程，摄影摄像的过程，其实说背后还是一个大众普及的过程。 嗯， 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里面，如果说放弃了这个户外的跑步，天气不好，在家里边看看体育类的书籍， 是 啊，看一看体育类的电影，也可以帮助您对于体育有更加深刻的了解。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有一天院线有一部体育电影上映，一票难求。 嗯，买不着 啊，买不着， 全是人。 那说明中国的体育火了。 嗯 啊，体育火了。 是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今儿咱们在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我们上一期的话题，聊一聊 F1 赛车。中国的这个车手周冠宇啊，是成为了中国首位 F1 赛车的正式选手，将代表阿尔法罗密欧车队那参加2022年的比赛。那究竟 F1 赛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竞赛组织、竞赛规程？那为什么能够得到全世界每年几十亿赛车迷的关注啊？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 F1 赛车。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曲怀。曾经你看，哎呀，我发现曲怀你之前的工作经历还真是挺丰富啊。2008年北京奥运会直接的这个参与者，然后呢，之前网球公开赛也参与过， 对，大师赛 ATP 大师赛，王尼卡洛的2004年的，然后再往前一年2003年的巴黎世界田径锦标赛，我也在组委会。 对， 我相当于基本上在几个 赛 事，对对对对对， 我曾经 都是在做会工作，对 工作的这个经历啊。 嗯， 今天发现还在摩纳哥看过 F 一， 我还看过环法，看过 F 一，哎，看过比赛真挺多的，包括甚至包括我不，当然咱们说都是顶级的这种比赛，我看过很多业余的比赛啊，在法国或在欧洲，我看过橄榄球的、冰球的这种低级别的联赛，就纯业余的比赛。我蹲在场地片每周看了一场，看个两三周那种，就是其实我们说的都是因为都是比较顶级的这些比赛，其实真正的基础下沉还是看到那些，你像冰球比赛没有人看，没有人看，然后我们去看欧冠的篮球比赛，200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电视都没有转播欧冠的篮球比赛，但是欧冠篮球现场太火爆了， 太火爆了，就是这种，就是欧洲的比赛这种观赛的体验，确实和国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文化。 说回到这个观赛上哈，刚说我们说 F1 F1 呢是也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啊，1950年之后呢正式应该更名为 F1 啊，方程式， 对，方程式 一级方程式赛车啊，一级方程式赛车，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参赛的这个车手啊，那我们知道舒马赫啊，舒马赫呢后来是因为这个德国人呢，舒马赫很棒的车王舒马赫嘛，连续 七冠， 七冠啊， 他不是连续，但是他拿过七次冠军， 七次冠军， 对， 我们知道德国人很厉害，这个我跟曲怀之前也聊过这个高山滑雪，舒马赫就是在高山滑雪的过程当中，人自己玩啊，高山滑雪，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职业的选手每小时140公里，甚至以上的时速啊。业余的选手，如果你敢玩高山速降、高山滑雪的话，时速也在100公里左右每小时。 就很简单，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放坡， 嗯， 我们俩能放到100公里吗？ 档期放过， 我放不了，我因为我太业余了， 我 放坡就能。 朋友哈， 对， 节目经常请到，他说是很少， 多吓人呢！ 骑自行车在国内有选手能够放到每小时100公里， 车把都扶不住， 扶不住。 对呀，人家很容易就出事故，就飞出去了， 一下就可能是生命的危险， 一抖就颠出去了，这很危险。 舒马赫是高山滑雪过程当中，受伤，一直到现在啊，就是，这个 F1 车手，他就是怎么选拔的呢？谁能够去开 F1 呢？开车咱谁都会啊，喜欢你也会，我也会，对吧？咱们考一个驾驶执照，不就可以了吗？ 对， 那么 你这问题问的， 为什么到现在好像没有中国的选手开上 F1 正赛的赛车？ 对， 在我的目前的记忆当中，应该是没有。 对，当过有个替补车手。然后有个试车手， 试车就正赛的车手，目前应该 没有，参加出现在 F1 赛车场上的，从练习到排位到正赛的，没有中国车手。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我儿子前几天也在问这个问题 啊。这么说，我跟你问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老少皆宜，就是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而且非常关键。就是 你，咱换句话说，刚才我不好意思，我再打断你一下。上面的最后结尾，你说一个车队的预算啊，一年10亿到20亿人民币啊，就目前我们中国的一些体育比赛来说，一年拿出10亿到20亿来办体育比赛或养一支队伍的，有，而且不在少数。就是你要说，只是拿经济实力来看的话，我相信有太多的中国企业，有这个实力，一年拿出10亿到20亿人民币，我做一支队伍。但为什么没有中国的车队？ 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原因很复杂。其实，第一个，比如说你说有很多企业或者机构或者品牌每年能拿出，比如说10亿人民币来养一个车队，那你能连续拿出5年10年吗？这个不好说，这很难。第二个就是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你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儿？对吧？不好说也。第三个就是。这个比赛，这种比赛是完全烧钱的，而是不是盈利的。 但没有任何的盈利吗？ 盈利很少，比如说他每年要找很多的合作伙伴、赞助商，给他提供钱，他不能自己烧啊。他最后所有的商业行为要转化成盈利的模式，那很难盈利，尤其是越小的车队。你的预算越少的，或者你成绩越差的车队是很难的。 那他靠什么经营呢？靠什么活呢？ 他主要其实靠比如说广告电转播， 这 肯定是有分成的，但是他靠这个想去盈利挣钱是很难的。 比如说其实他背后有一个大的财团的， 都是在烧钱。比如说他买发动机，买别人技术，要给付给人钱，那比如说中国呢，我们自己的 咱有很多自主的知识品牌的汽车啊， 对他，你即使有了你的发动机水平、研发能力，你的实验室、你的工厂要花很多钱研发，每年不断的去投入改造，然后你专门有一支队伍，大概100人、200人去在实验室里去做着研发的，而是只是针对于赛 F1 赛车的， 就只是针对于这项运动，不是量产车， 对，不是你在市场上量产车的去研发的，所以他投入很大，然后。再说到比如说这是一个车队运营的一个成本，那再说到一个车手， 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中国车手？在 F1 里面，一个车手的成长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真的是有天赋的，然后当然括弧你还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从小开卡丁车开始。 从卡丁车开始， 对，国内有卡丁车嘛？对对，那天我跟我孩子解释的时候说，他说，哎，为什么中国有卡丁车？为什么国外有卡丁车，中国为什么没有 F1 车手？当然我说就是那卡丁车手，比如说这个是一种成长系列的环境，跟美国那种网球的体系是一样的，或者高尔夫的体系是一样的， 包括跟德国的这个游泳的这个体系是一样的。 他是 大概从三岁五岁开始，就是有什么小银海马，什么金海马，然后你到了那个级，你再往上升级。 对，我们小时候有分龄赛，现在都没有分龄赛了，就是他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从青少年少儿运动，然后一直到你成年，然后不断的在这个体系里去打磨你。 对， 那卡丁车也好，然后他不断积分，然后最后到升到F4 然后 F2 然后到 F1 都是可以的，不断的晋升。对，你不开这个场地的竞速赛，你可以去开拉力赛，你可以开其他的比赛，没问题。然后这是第一种啊，你有条件，你有天赋，然后你还有一些经济基础。第二种车手是现在 F1 里也有一些车手是这样的出现在车队里的，比如说现在赛点车队，以前的印度力量车队， 印度的车队， 印度力量队，有以前有个印度的首富，然后 是那个 包了一个车队， 粉红色的车， 对对对对，以前的印度力量， 对， 他以前有个印度车手，最早的时候，然后最早还有一个在印度车手之前还有一个日本车手，叫佐藤琢磨， 对，有日本车手， 对，然后包括现在的阿尔本红牛的阿尔本，他是泰国裔的，然后现在赛点那个车队的二号车手。像这几个车手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能给你带来一些赞助商的资源， 就背后带着钱来的， 对， 有金主， 对对。那比如说呢，我们国家想找一个车手参加，因为车队维持运营很艰难，那就像我们看到片子里有会说有一个赞助商啪签了一份合同6000万美元，这一个赛季要给去6000万，这六千万就很大了啊， 6000万美金啊， 对，6000万美金，然后很大额度的一个合作模式了，开了几站之后发现成绩不行，撤资了，不跟你玩了，那对车队的运营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以及他后半赛季是怎么维持下去是个问题。所以就是有些车手，那我带着钱来了，那我说那我推荐个车手行不行？像现在赛点车队的二号车手，他的父亲就是这个车队的大的投资者之一，最大的投资者。他以前是投威廉姆斯车队的，后来我不投了，我改到投印度力量。对对对，然后我把我的儿子送到那个车队去当车手，就一个条件，你把我儿子扶到车手的位置上。 就是他的梦想，就是开这个赛车。 哎，对，我就是为了让我孩子去开赛车去，然后我孩子可能也有一定基础能力，那符合这个比赛的要求和一些基本条件。 这是另外一种极少的一种。 对，大概是两种情况。 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车手为什么会诞生？车手的诞生，哎呀，你看不是有个叫演员的诞生，是车手的诞生。他们很厉害，就是这些车手真的是非常厉害。有人说，我记得好像韩寒写过一篇文章啊，就不要拿自己的兴趣跟别人的饭碗去做比较嘛。 对，当年和踢球，不踢踢球 啊，踢球是吧？ 对对对，他上中学的时候跟。 是踢球啊，开赛车， 踢球 ， 他踢球上，他是大学吧，跟当时是上海东亚的几个年轻队员，那是谁来着？后来国脚，他们一起踢球，对对对， 被溜的不要不要的， 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就是这个， 对，那个起因是说有人问他开车怎么开，就是说不就是开赛车嘛，不就是开快车嘛，是这么说的，就是类似于他下面有几个学员，因为他车开的不错， 对，他因为他是全国冠军， 他说现在他的主要的职责已经不是座驾了，他是一个车手，说职业是车手。很多人说你不就是开快车吗？我们也会开快车，有什么难的？他就说不要用你的兴趣爱好， 对， 跟别人的专业去做比较。然后他说了他这个踢球的这个例子啊，所以刚才曲环说那两种成长的轨迹啊。第二种轨迹是说，哎呀，家里边有钱啊，这把自己的这个家人弄了开赛车，说，哎呀，不就是有钱吗？这开， 哪怕是这种方式，这个车手也一定经过多年的训练，而且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对， 才能够参加这样的比赛。 对，因为本身 F1 赛车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最伟大的车手之一，塞纳， 塞纳， 巴西人塞纳，在正值黄金年龄的时候，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拿了几次世界冠军之后，然后因为一次赛车事故，去世了。为什么想起塞纳就是这个呢？因为塞纳是一个天赋，真的是天赋选手。我看过他一个纪录片，很早的，然后就讲他怎么成长的，包括他的赛车特点是什么，就是他都能出现这种意外，因为但对车手的保护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啊，现在的保护和20年前的保护天壤之别，现在保护就已经很好了，现在的一些出了一些事故，如果没有现在的这种赛车现代化的保护的话，那可能放在20年前同样的事故一样会有生命的危险。 对，说到车手的保护，我们简单说几句哈。一个是从车的这个钢架结构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F1 赛车，它的车手两边都会支出一个安全杆， 对， 那个安全杆原来是没有的， 没有， 原来 就这几年 有 的。 这个是这几个国际汽联在 F1 赛车的标准上加了这样，它会加大车的风阻性，就是你加这个，你肯定有风阻，但为什么加这个？保护车手。 对，而且虽然影响了，其实最开始加这个时候我们很。 还影响美观，对吧？ 很影响美观，然后很影响电视转播的效果，因为摄像机在车上车载镜头的时候就很差，包括那个车的外形看着就很突兀，前面像加了一个那个挡风玻璃似的。 而且它那个两边加的四边都加了那个防撞柱防翻滚这么一个件，对于车手来说也是影响，就相当于我们开车的 A 柱 B 柱啊，有时候你往左看往右看，它的视野也不够清晰。车手，但是为什么呢？保护安全。 对，没错。 车一翻滚呢，你不至于。 因为车太快了， 太快 了。对。 第二个呢，就是赛车选手所穿的服装，都是特制的服装。 对，有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服装的材质的，类似 防燃烧。 对 啊，这个好几层， 防高温， 防高温，防燃烧。 因为大家知道，一个电影，那个奥斯卡评奖上还作为提名上讲的就是勒芒拉力赛的，讲福特的，然后之前还有一个，这两年的赛车电影特别多，之前2、3年、3、4年还有一个电影，叫《极速风流》，讲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另外一个车手，叫 Niki Lauda， 劳达，他就是被烧伤的，面目全非，然后他就是开 F1 啊，4个月之后重返赛场，最后过了一年又拿了世界冠军。 对， 所以说就是 那是一个英国人啊，应该是， 对， 英国人 特别特别出名的，就是无论是勒芒24小时，因为24小时它不是一个车手，但24小时赛特别疲劳，特别容易出事故，容易燃烧，然后 F1 也是，F1 燃烧的机会比勒芒要小一些。 F1 的排气管的温度瞬间800度，瞬间达到800摄氏度啊！就是一启动之后，瞬间排气管的温度。 所以说，就是当年刚才说塞纳，当年塞纳这个人为什么被很多人记住他？除了他高超的车技之外，他曾经在一站比赛中有一个不是他本队的车手，在比赛过程中，正赛比赛过程中，车突然出事故，然后燃烧了，他把车停到路边，然后下来去把那个人救出来， 拿出灭火器把那人救出来， 直接把那人救出来，怕那个车 爆炸， 所以这种人是一种品德真的是非常高尚的人。 对，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赛车手的成长，赛车手他们受到的这个压力，开 F1 赛车哈，除了要车技高超取得执照之外，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哈。刚才你说那几部电影其实我都看过，其中也有很多精彩的这个台词和画面，就是从勒芒那个里面讲福特就说，也是电影当中的主角的这个儿子问他，就是说既然车手的服装是防燃烧的，为什么很多人被烧死了，就是为什么他防燃烧为什么会被烧死了，那问这个工程师啊，工程师说虽然他防燃烧，但是重点是get out， 出来、 嗯、对， 就你要从燃烧的车里面出来， 而且容易窒息嘛，你就出不来它就会窒息嘛。 对， 对， 你其实是被憋死的。 嗯，对，没错， 你要不出来的话那就会憋死，那就是短短的几秒之内你要从里面出来。 所以你看、 啊、 就是车的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一个矛盾的、 嗯、 你既要安全你还要让它迅速逃生， 对， 这两个其实是冲突的， 对， 对吧？就像你车越快怎么能更安全， 所以 是一样的。 所以 F1 赛车它的方向盘是可拆卸的， 嗯， 我们看直播的时候 要不然出不来 说这个怎么驾驶员拿着方向盘在手里边，这方向不应该在车上吗、 嗯、 不是，他要先进到车里边然后再把方向盘安上， 对，其实是为了减小空间然后使车更快嘛， 对， 其实完全是为这个。所以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它只有满足了这个车的外形的这个、 嗯、 比如说进行在风洞中进行测试之后，哎，我这个车速能达到什么什么样，抗风阻然后流线型这种，它就比如说有一些空气动力学在里面，所以说让车手的空间变得很小， 非常非常的狭窄。 对，没错。 说一个赛车手在一场 F1 比赛当中大概消耗的卡路里是600卡路里以上啊，就平均的是消耗600卡路里以上。他身体承受的这个压力，我们说一般我们学过物理都知道一个大气压嘛，我们是一个 G、 嗯、 啊，一个 G 一个大气压。宇航员大概在升空的时候要或者说在急速降落的时候大概承受4到5个G 啊，大概这样的一个就是对身体压力。你想你比如说100斤，4到5个斤，400斤500斤的压力，那其实对于一个 F1 赛车手他的急速加速的过程当中大概承受2.5到3个G 啊，这样的一个压力。车手的身体都非常好，所以你看那些车手怎么练体能，一天跑步你不是赛车手不是踩油门就行了吗？其实不是，他们的身体素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赛车整个在比赛过程或者训练过程是全神贯注，就是他的消耗除了体能身体上消耗，精神的压力然后注意力的这种消耗特别大， 特别有意思。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起一个情节哈，这个当然也是这个片中的一个情节。赛车手告诉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他赛前都要走一圈赛道， 嗯， 比赛之前周五比如说练习赛之前、 嗯、 徒步走啊，比如赛道很短、 嗯、 你像摩纳哥这样3.3公里、 嗯、 走一圈， 嗯，最少 啊走一圈，后边所有的工作人员跟着然后认真的记录。他就问路新铺了吗？啊，有没有新铺？跟去年比有没有新铺？哪个地方新铺了？然后说哪个地方有改动，哪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改动。他说啊，大概心里边赛道是什么样。比如说走到这个地方，说你看到这个楼这条裂缝了吗？就比如说某一个旁边叫做标志物嘛， 对、 嗯，标志物上面有一个裂缝，说到这儿你要踩刹车了。 对， 啊，是最晚的刹车点。啊，旁边很有人说。你当时的车速应该是在200公里以上，你怎么能看到这条裂缝？说你怎么会看到它？ 武林高手， 他说，其实这是一种感觉。 是的，他们 其实这是一种感觉。 对，你看赛车手平时，他对每一个赛道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他会闭着眼睛在模拟器上，我换挡，1档、2档、3档、5档、6档，然后晚刹车，然后转弯，然后什么什么，他会在闭着眼睛去把模拟所有赛道每一个弯，因为长赛道大概5公里，短赛道3点几公里，每一个弯，然后直道他都能烂熟于心， 嗯， 他能让所有的技术动作都能，包括什么时候踩油门，什么时候踩离合，他都完全的很熟悉， 嗯， 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在20辆车同时竞争的时候，他要去再去处理现场发生的各种意外。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车手还要跟这个车队的经理啊和当时的战术布置者反复不断的沟通， 对、 嗯、啊，一直在沟通， 没错， 这个他会提示你后边人距离还有几秒的距离、 嗯、 你离前车还有几秒的距离，你车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要采取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战术。你会发现哇，真的， 他会在 radio 在无线电里会跟车手进行沟通，然后以前现在也有在终点起终点的位置会举牌， 嗯， 会告诉你多少圈，然后距离前面大概有几秒， 嗯， 都会，你那个牌子很大，都能看到，车手都能看到。 所以 包括每个车队的车手，两个车手之间的一些，最早刚才说到舒马赫， 嗯， 和他的队友巴里切罗当年就出现过，就是告诉你让车，然后就完全不顾当时这所谓的这个公平竞赛的原则， 嗯， 就是安排好，你巴里切罗马上到终点了， 嗯， 告诉你减速， 嗯， 让舒马赫过去， 嗯， 舒马赫要保证他的年度 总 冠 军， 对，然后巴里切罗只能损失自己的利益，这个都没有谁对谁错，同样是2011年还是2013年，红牛车队两个车手维特尔和韦伯一模一样的，车队告诉韦伯和那个维特尔保持车，就现在排名，韦伯排名第一，他是二号车手，那维特尔世界冠军排在第二位，但是维特尔没有听，进行了加速超车，把队友超过去了，队友很不满意，从此以后就跟他翻脸了，就是一样，就是但同样的事情，有的车队就按照这个办了，有的车手就没按这个办，但你不能说是谁对谁错，但事实上我们希望看到更精彩的比赛，从观众角度上，以前都是愿意找那种成熟的车手啊，经验丰富的呀，现在每个车队基本上趋势是找一个成熟的稳定的车手，带一个年轻的，就20出头的，这种现象就在各个车队特别普遍现在，所以就是因为年轻车手他的冲劲特别足，他就是我不管那一套，出生就不怕虎，我不拼更待何时，我不拼我以后就没有机会，我就要争夺明年的合同，明年我是不是还能在这个赛道上开自己车队车或者别的车队的车， 对， 他要生存， 对， 所以我不管那套，就是玩命冲，所以说经常会出现事故， 队内的自己两车的相撞， 对，很多很多 情况在 F1 赛场上也经常会出现啊。总之 F1 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汽车比赛，那这种汽车比赛呢，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电视转播上看到，如果有机会能够在现场来看这样的汽车比赛，你会有更深的对于汽车比赛的这种包括汽车文化的一种理解哈。谢谢许怀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一期节目的分享，关于 F1 赛车的一些感受，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宋阳，也欢迎您呢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网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如果想回听节目，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光照充足，午后天气舒适，适合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夜间晴空微风，气温快速下降，昼夜温差大，请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天气晴好，适合登山，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